闪耀，心中画出无限惆怅，还有几个世纪忧伤，满眼的绝望。午夜我总算遇见他，让他不再浪迹天涯，我想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担心害怕。多年以后我醒来，跪拜在他的脚下，我的眼泪冰冻千年，开始慢慢在融化。穿过了云霄，一路上伴随他，草原的野蛮唱，苦难的花开放，戈壁滩的心苍，前路也很迷茫。天上的冬不朗，月下的木吉他，姑娘的温柔刺穿我胸膛，那是她的泪光。我想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担心害怕。多年以后我醒来，跪拜在他的脚下，我的眼泪冰冻千年，开始慢慢在融化。 天上的冬不朗，月下的木吉他，姑娘的温柔刺穿我胸膛，那是她的泪光。一样的天苍苍，一样的夜茫茫，沙漠里不再荒的爱流长，就让这杯烈酒跟着我天涯走。你总是低着头，怎么也不开口。就让这杯烈酒淹没我思乡愁，不经意再回首，又见你的泪流。 谢谢，这世界怎么转动？这天气怎么入梦？我摘下天上雪莲，不想让希望落空，就像我虔诚的去护送，只守着你的感动，让刺骨的寒风就把昨天来葬送。就看我们的故事，还有你的另一半，从不计较噩梦，还有伤痛，只求完美集中。我有你不再惶恐，我寻着你的芳踪，我祈祷上苍还你一个平静的天空。 就让这杯烈酒跟着我天涯走，他站在丝绸下，望着那日落下，就让这杯烈酒淹没我思乡愁。他站在丝绸故乡的路上，望着最甜。